第三十章：百善孝为先。家是每个人在人世间的本源，世上有两种关系是不会变的，就是父母和手足。伴侣关系是会变的，朋友不可以不交，但是父母和手足的关系就永远不能够改变的。每当看到电视上有弃养或者是斩杀父母或者是手足之间为了财产而争到头崩额裂的事件，我就会心想，我们的社会病了，我们的教育失败了。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小心有人被谋杀，那就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了。曾几何时，杀人放火的新闻竟然被当作好像茶余饭后倾偈的话题一样，那么轻描淡写地播放，唉，真是令人感到痛心疾首啊！看看现在的人，好舍得将钱花在仔女上，什么好吃的、好看的都给了仔女。对于养育他们，父母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有些人甚至还觉得是一种负担，没有了家庭负担的年轻人亦是在物质上尽量地满足自己，名车、名表、名牌，甚至随便一个名牌包包的价值都是平时奉养父母的生活费的好几倍。有人会说，有啊，我每个月都交钱给父母的。孝顺其实和有没有交钱给父母无关的，更不在乎于钱的数目的大小。父母老了需要的是真的关心，纵使我们每日一个真心问候的电话都能够等他们开心成日的。宗教成日教我们行善，就好像孝顺父母都是善来的，对朋友有信，兄弟有义亦都是善，帮助众生，平等看待，适时伸出援手都是真善。我们又举个例子，拿孝顺父母来讲，为何百善孝为先呢？各位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对他的父母都不尽养育之恩，你认为他会有慈悲心去帮助一个平时都不识的人吗？这种人如果你对他好，你就需知道他是绝对有目的的。再说，或者有些父母只生了你，但是就没有养育到你，因此你认为就没有奉养他们的必要。请问再怎样啊，他们都有生了你的恩呢？命不好是你自己的业力使然，你又怎可以怪你的父母呢？外面很多人啊，连生你的恩都没有，却换到你如此甘心的付出，这个不是本末倒置吗？现在很多人啊，根本就可以为了区区几年的男女感情或者种种的因素选择离弃或者自杀来对待，抛弃由细养大你的父母，如此自私自利，你说你这样叫做真心的爱你的父母吗？这个不是正应验了颠倒梦想四个字吗？其实能让人感到真心的快乐和感激的是真善。就算你每个月都有给钱父母当生活费，你平时却漠不关心，其实这样怎可以称之为孝呢？因为你只是做些形式上的事，只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不想背负不孝的罪名而替自己敷衍一下。孝的后面是有个顺字，真正的孝就是只要不违背自己良心道德的规范下，愿意顺着父母的心意去做，就是叫孝。有些人会觉得父母有些要求是很无厘头的，做起来相当为难，但是只要真心去相待，假以时日，父母必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心态。再说父母很多的不满和找麻烦，皆因我们平时不关心或者敷衍而造成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了嘛。再甚至说，父母要我们做的事如果尽皆能如我们自己的意，那岂不是天下人都孝顺了？没有牺牲奉献舍我的心，又怎叫做行善呢？所以正讲百善孝为先。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爱要及时，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想等有成就或你想通的时候再来孝顺父母，或者再想跟你父母讲声我爱你的时候，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现在其实你就可以暂时将书放下，将录音停低，打个电话跟你的父母讲声我爱你。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没有真心的对待奉养，你认为他会投身于慈善事业去照顾独居老人，或为孤苦伶仃无依的众生奉献一己之力吗？最多就是受不起良心的谴责，布施一些钱财来换得良心的心安而已。这种善亦只能称之为假善。反观现在的社会，几乎家家户户观世音，或家家户户有神明，但是真真的慈悲之心呢？只要一碰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早已经将观世音和众神明抛诸于脑后，先顾饱自己的肚，再顾佛祖。如此之象，岂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呢？